主持人你们好。 嗯， 对，可以简单 梁 宇 多说两句。 我是梁宇，然后我唱歌。 嗯，你唱歌就是一位歌手啊，一位唱歌的歌手，带着他的吉他，告诉各位，我叫梁宇，我不爱说话，我比较腼腆，但是我唱歌好听啊。 不是，我是那个第一次录这个节目，然后确实刚开始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有点谦虚。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是吧？哇，这连五秒钟没到，转变还挺快的， 顶天了两秒，我跟你讲， 真的转变还挺快的，这个有点让我意想不到啊。 没错啊，这个。看似紧张的一个歌手，但是你可以通过他刚刚简单的几句话，感受出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心而且专注的歌手。 没错，所以说我们要检验一下他。 没错，实践是检验这个叫什么来着 的法则、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用歌声的方式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梁宇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宇、这个第一首歌可以说它的时代感算是比较久远。 时代感、时代在召唤，到底是哪个时代的？到底是哪个时代的歌呢？ 大家一会儿想一想，要唱一个广播体操是吗？ 大家一起跟着我们来想一想啊，回顾一下这首歌到底是哪一个时代，你又唤起怎样的记忆呢？赶快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喽。 OK， 那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宇，《女儿情》。 哇哦。 哇哦！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女儿情》来自于梁宇。 嗯， 哎，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听过这种特别安静的，然后这种淡淡版本的《女儿情》？ 淡淡版本的，你就说一把吉他，然后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曲调，现场去唱，是这种感觉吗？ 对对对对对， 没有。我刚想说，我说之前大家可能听到要么就是古风啊，然后就是那种穿着那样子的状态去演绎女儿情的，要么就是、就是最原版的 八六版， 对对对，最原版的那种，真的很有年代感的这种感觉。所以在听我们嘉宾唱的时候，其实感觉怪怪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去给他做一个定义和印象。所以邹老师，你感觉怎么样？ 说实话，我感觉、因为刚刚我们还在对歌单的时候， 对对对， 我看到这首歌说要唱这个《女儿情》，然后因为《女儿情》这首歌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嘛， 太熟了、 这个、 难度也很高， 对，而且它的这个认识度特别的广泛、基本上说到这首歌大家肯定都听过，然后又是一个这样这个静静版本的一个《女儿情》，但是说起来特别像那种娓娓道来在讲故事一般。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要是各位只是听声音的话啊，觉得可能还会想象，哎，这个歌者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但是突然发现、哎，是这样一个，就是感觉好像是那种很血气方刚的一个男子汉， 很粗犷的男子汉， 对，男子汉，然后再去唱女儿情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觉得还是挺惊艳的。 对啊，那接下来第一个问题问一下我们的梁宇同学啊，这首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 啊？我也是听过挺多版本的，然后我也听过不同的人唱，然后其实这个版就是跟万晓利那个版，我就是学人家唱万晓利的歌，他在那个后悔无期里唱的那个电影后悔无期里边。 所以当时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印象值很高，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那个李易峰，不是，不是李易峰，就是那冯绍峰 啊，冯绍峰，对对对， 啊，两个峰啊，李易峰从台球厅走的时候，碰见袁泉了，他们打完台球走的时候，然后他们一路走，然后就是从台球厅走的时候，然后那歌一下就想起来了，就感觉这景特别适合那个歌，然后我也听，但是听郭德纲说，他说。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啊，我好像记得不太清了。 就某一位艺术家说， 对，肯定是某个人说。他说《女儿情》就是女儿国这关是最难过的，别看没啥，就是艰难险阻， 没有太多的艰难险阻。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也别说阴沟翻船吧，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给你了，给你所有的东西，你要钱要给钱，要地位你当国王，然后所有的东西，猪八戒能在那儿随便挑女人，就是那种感觉。对，就是， 但其中也会有一些命数定数在其中， 对对， 而且这个话题说实话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有一版类似的女儿国啊，或者是相应这种题材的电影上线啊，所以说马上你看马上要跨年了，不知道今年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我相信你看这样 跟西游记相关的， 对，跟西游记啊跟女儿国相关的题材，你看大家还是蛮喜欢的，而且从其中的音乐啊这种表现，你看很多的歌者他们也愿意去尝试做一些突破和创新。 对，没错，而且我还记得当时应该是，好像还是冯绍峰演的。 对，冯绍峰和赵丽颖是今年的这一版， 对吧？ 对。 当时演的那个《女儿国》，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看完电影之后，还刷爆了朋友圈一句话，那什么“不负如来不负卿”。 对对对，就是歌词，也是歌词。 对，确实像刚刚，哎，这样体会过来，确实像刚刚梁宇说到的那样，这个在九九八十一难当中，女儿国这一难算是这个作为人而言他最难经历的一关了。 是最难经历的一关，而且用一句歌词来说的话来回应一下，作为女方，女人的心思最难猜啊，你别猜啊。对， 哎，那你猜一下女儿国的心思，这个女儿国国王的心思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也不太懂，境界还没有到，我继续修炼。对， 刚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梁宇改编版本的《女儿》啊，这个《女儿情》。 女儿情啊， 刚想说女儿国。 女儿国啊，这个我们留着路还很长嘛，慢慢去想一想，到底其中的这样的招数啊，是其中的一些这个因果联系哈，太难猜了。 对。哎，那梁宇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就是 唱歌， 嗯，歌手 就是 唱歌，歌手 就是在酒吧唱歌， 嗯， 在酒吧驻唱， 对对对， 有多长时间了？ 我2015年、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 嗯， 就是四年了吧？ 四年的时间，你是每天都要去唱什么？就是不管是就是冬春夏秋冬，任何季节，任何温度，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对。对，但是有时候也在、嗯、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在室外， 嗯 啊。 我觉得是怎么样哦，练摊儿、嗯。其实我觉得怎么样，一个是就是坚持一件事情、嗯，哪怕这个事情再小，我觉得都是一件很难得的，坚持了四年的时间。 嗯， 所以你是真的非常爱音乐。 对，其实我之前是修车的，然后但是嗯、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对，大学毕了业以后，才去，我觉得我不唱歌不行。 嗯， 然后但是。从这一路走过来吧，我有的时候就特怀疑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往下走没信心，但是待在这儿又不甘心啊，反正就是年轻人嘛，都纠结是吧、嗯？ 现在就比较纠结，会自我否定，但是慢慢的又发现，哎，自己还是喜爱的，所以继续在前行着。 对， 哎、那照这么说的话，最开始是从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喜欢音乐，或者是开始从事音乐这条道路的？ 嗯。 我是大一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嗯，对，大一的 当时的专业是汽修专业， 对，汽车检测与维修，就是修修发动机啊，轮胎爆了补个胎啊，就是这活儿。这但是那个大学生嘛， 那这就完全一个工程系的专业啊。 对啊，我就工程系的。对，然后，那个。关键是那个没好好学习，然后就过来唱歌了。 哎， 然后 当时你是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啊。 边上学，你应该这么说，你应该我教你啊，应该说我当时呢，就是努力学习功课的内容，然后但是呢，突然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哎，自己唱歌还挺有天哦，好了，我不胡说了， 编不下去， 对，编不下去了。但是你当时有没有一些契机？比如说你在某一天在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唱歌，突然别人说哎，你唱歌好好听，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吗？ 两件事， 嗯， 第一件事是高三的时候，另一件事是大一。我先说第一件事，就是高三的时候，我们打雪仗，对，我们打雪仗的时候，为啥说跟打雪仗有关呢？我们那个班出了名的欠，就是我们当时 三班，这应该是一个方言，叫欠儿，是不是？ 对， 出了名的欠儿。我们三班啊，跟四班打雪仗，打完了雪仗呢，然后那个。就每个学校都有一个那个管纪律的老师，专门管纪律的、 教导主任。 对，然后教导主任就看着了，然后让我们站，就站在雪地里。第三节课都没上，然后第三节课老师说：“那你，赶紧回去吧。”咋回去？他说：“那你唱歌吧。” 然后 就是他的意思是你表演个节目，就是我们班50个人，只要有一个同学。出来表演节目，你就能拯救你们一个班啊！ 这个时候开始推搡，你上，走个上。 然后我就唱了一个，我当时唱了啥忘了啊？ 是梁静茹的 对，然后感觉对， 梁静茹的勇气是吗？ 对，反正当时小的时候就也特表现欲特别强，然后这是第一件，就是高中的，然后大学就是军训的时候，然后。那天都有一个什么迎新晚会、然后就唱了一个歌，然后哎就觉得哎呦我太帅了， 当时大家都 觉 得很好听、是不是？ 对，当时还没这么胖啊。对、 还是一个帅小伙的时候， 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现哎我好像有点意思，有点天赋。 对，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件事情都很好玩、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而且就是 你看问了我们类似的问题、问了好多好多的歌手，专业的歌手也好、这个半路出家的歌手也好、大体上都是之前参加了什么比赛啊，比如说好声音的海选也好啊、这个其他的中国有嘻哈的海选也好啊、这都是各种各样的比赛出身，他会觉得自己唱歌比较这个或者说自己觉得有天赋啊，其他人觉得 OK 啊这样子的。但是通过打雪仗唱歌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也算是个就是学校嘛，然后但是在郊区的那个学校，然后就是反正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的同学也有联系了，我们在松山 同学关系也很不错， 对关系也非常好。对， 哇， 然后剩下的对你刚才说那参加节目，我之中也参加过几个，然后也算是拿了名次，但是不好意思说， 就是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好声音的14年、嗯、不是14年、嗯、就15年忘了。 嗯， 我刚来北京第一年应该是， 哇、 哦、是北京第17。 哇，可以了， 哇，这个可以了、嗯、 对，北京是很多很多，就是很多外地的顶尖级的歌手都汇聚到北京赛区过来参赛。 对，就是好声音，都是当时叫好声音，今年、嗯、今年叫新歌声， 新歌声。 对、 嗯、然后就是第17，然后17进5的时候，就然后就被下来了。对， 嗯， 然后 已经很不错了，真的。嗯， 所以当这是北京啊。 对，因为北京这边确实会有很多高手啊，高手在这里过招。所以当时就是你唱的哪首歌还记得吗？ 当时唱的是李志的歌吧，李志的《和你在一起》。哦、 嗯 啊，当时也是吉他弹唱吗？ 对对，就一直吉他弹唱。 嗯， 对，但是也没咋练，就是。 你看吧， 就是我一直就是有的时候。 他终于上道了，不再那么谦虚了。我也没咋练，拿了个北京赛区第17。 没有没有，真的没没。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俩经常这样。 对，我们俩经常这样。对，待会儿把人嘉宾说的害羞了。 一会儿害怕了，何止是害羞啊 好好好！要不我们唱首歌再放松一下？ 我觉得可以。 好的。 真的啊，大家这个，我觉得，反正。这个这一年也快结束了， 嗯、 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算是这个年终总结性质的了。 对对， 大家看一期少一期。 所以平时晚上啊8点到9点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干了。 我们俩可能会稍微正经一点。 赶快过来，对，哦是吗？有正经吗？好，坐直了。 不存在的啊。所以当然还是推荐大家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一下我们晚上的视频直播。 嗯、没错。 会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哟， 嗯， 当然还会有更好玩的坑等待着大家。 是的，我们两个也在这里等待着你们。 哎，刚刚这首歌曲啊，《女儿情》过后，那接下来梁宇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 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 哇，这个跨度， 这个跨度蛮大的， 这个跨度。好，我们期待一下，我们都是 快乐的 牛 羊，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坐在破旧的卡车上，开往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它让我们感到很强壮。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路旁的青草越来越多，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棒。多么的喜欢这个地方，大家都开始把歌唱，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我看着带星星和月亮，我身上的毛是越来越长，空气有点变臭，有点缺氧。大家都开始把歌唱，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我 们都是快乐的牛羊。Man，一首好听的歌。 Man， Man， 这个是现场去就是突然想到的，还是一直都是这样唱的？ 对，这是就是 一直都这样唱， 好听的歌 啊。好好听，好可爱，而且就不自觉的跟 好好玩啊，对啊， 不自觉的跟着晃动起来啊。 哎，真的，我现在有一点怀疑我对这个梁宇性格的印象了。 哎，啊、跨度很大。 对，我最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比较闷的那种， man， 对对对， 而且他是内蒙人， 又是闷又闷，就是那种感觉， 又闷闷的，而且还特别的爷们儿， 对， 还很闷， 对， 然后身上还有那种内蒙人独特的气质，你知道吧？ 嗯、 就是给人一种特别特别豪放的感觉。 没错，结果他选了一首自己家乡的歌， man， 还 man， 特别的可爱啊。 你看梁宇的表情刚刚 所以你比如说你为什么来我们节目选歌的时候要选一首这样的略带可爱风的草原风歌曲？ 对，我就是喜欢牛羊嘛、 哦、 风吹草地见牛羊。 嗯， 没没没 没 这个会在日常工作当中去演唱吗？这首歌 对也唱，对、我就是也分看嘛，就是看下面观众啥情绪吧。 啊、 他们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什么样、就轻一点、他们要都在看我，我就好好唱， 欢欢一点， 对、对， 很好听。 哎，那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大家的反应？ 但还行，但是有的时候，人们好像就更注重歌词。就是我感觉，我居然唱那么长时间、就是还是歌词比较重要。 嗯， 但是曲子或者是咋样，应该。就是听歌的人，我就是说一般听歌的人好像不是特别注重这是怎么样的歌、或者是怎么样、他只就是歌词就行。 嗯， 对， 可能是你特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很多人可能去到那边，然后更多的是去发泄一下情绪啊，或者内心遇到一些事情或者聊天之类的、所以他们可能更注重歌词，是因为可能会有共鸣吧。 对对对、 歌词里面写到我们会越来越胖 对，刚刚我第一反应也是我们会越来越胖 像牛和羊一样，我们会越来越胖想当年梁宇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一个瘦瘦的帅小伙 真的是我 现在采访一下，现在就是再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的 悔不该唱这首歌啊 一年四季都在吃是吧 对，说到吃，说到冬天，涮羊肉，这一下子通过这首歌想起涮羊肉来了。好了，不跟大家贫了。刚这首歌曲叫做《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来自于梁宇啊，又是一首吉他弹唱的歌曲。没， 我觉得最后几期、我们都在逐渐的释放天性。 当然了，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 一会儿见。 敬业奉献，是环卫先生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再次跟各位说一下如何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首先呢 ,FM98.2AM927 各位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了。那当然更加推荐的就是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具体的选择又有以下几个哦。第一个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那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直接点击我们的栏目名称，也就是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那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进来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挑战嘉宾梁宇同学。欢迎梁宇。 大家好， 欢迎 梁宇。 欢迎，真的好配合我们，自带掌声。 自带掌声效果。 对对对。 对，刚刚两首歌曲啊，这确实刷新了我对这个怎么说， 叫内蒙。 对对，对于这个内蒙男人的感官。 对对对。就是外表比较的彪悍，然后但是呢，对，但是内心住着小可爱。哎、对， 也推荐大家来打开视频直播看看我们这个小可爱啊。 对，小可爱。 然后发现看完视频之后，嚯、哦，骗人的吧？这是 哦哦，我们就要这种反差萌啊。 对，刚刚两首歌曲啊，一首《女儿情》，另外一首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 咩、 咩，对这。就记住这个语气词了是吧？ 对对对，很好玩。 那接下来继续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梁宇接下来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接下来花房姑娘。 花房姑娘，哇， 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 哎，这又变了一种音乐风格。 对，又变了一种音乐风格。大家脑海当中不停在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歌手呢？ 非常跳脱的一种感觉啊。那接下来花房姑娘送给大家， 一起来听。 看着你往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 像是给我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儿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方向。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不知不觉一荷花一荷花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我看着你默默地说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只是我才是离不开你。哦，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的姑娘。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花房姑娘 我听的是分阶段的，你知道吗？我觉得特别好玩。就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那姑娘在问他你要去向何方的时候哈，然后他就跟这姑娘说就那种特别不屑的感觉，他指着大海的方向，就是那种其实不是很 care 这个事情，就是无所谓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后来 为什么还单身？ 对，然后后来中间那段的时候呢，就带着很多皮的部分就出现在歌曲当中，最后呢却莫名其妙的转得非常的就是铿锵有力的一个态度，就是感觉他的态就是方向就非常明确了。所以我觉得是分了三个阶段的情绪， 就是你知道会给人那样一种感觉。之前听花房姑娘不管是崔健老师的还是其他人翻唱的这个版本啊，你都会感觉这个男生或者说我们的男主角对这个姑娘是无比的向往， 对， 和就这个祈求一般。 对对 对， 对， 就是看到了这个花房姑娘，但是刚刚梁宇这个版本， 你爱来不来？ 对 对，爱哪哪去是吧？ 我无所谓，我跟你讲， 无所谓。对，所以真的是每个人对歌曲的理解不一样。对， 但是听起来会感觉 很好玩， 对， 很皮， 一是很好玩，很皮。 对， 另外一个给人一种很洒脱的感觉。 对，很洒脱。对，而且真的是不同阶段，他对于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最后那段真的超 man， 就觉得就是一个男人的状态，就是我的方向在哪里，然后我要往前走，我指的那边的大海的方向。对， 扑通就进去了。 对。对草原的方向， 一首大海的，不是什么大海的方向，一首花房姑娘送给大家啊，有非常好玩的版本，来自于梁宇，非常好的一首歌啊。 对，而且说实话，每一首歌梁宇同学在处理的时候都有着自己的一些心思和想法。 哎，对，我刚刚突然想问，在唱歌的时候，总是会有自己的这样一些小的想法，或者是说这种freestyle 吗？ 有的歌有， 有的歌就是不一样，有的是歌，就是有的时候它跟心情也有关。你要心里想着美事儿，你就唱歌就好听。 哎，那你刚刚想的是谁？哦、 对啊，我 刚刚可能没想到女生。 我就是 刚想的只 是 大海， 就觉得对，就觉得这样唱应该能好听。但是也有另一个版本，就是我自己能唱大概4遍到5遍，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版本， 对， 所以你每次唱感觉是不是都会不一样？ 对对对， 哇哦， 看心情， 看心情， 就觉得这个氛围挺好的，然后就。 看来我们两个都没有给他一种女孩子的感觉。 哎，不要说我们两个好吧， 我就是故意甩锅给你一半。 那就奇了怪了，我跟你讲。 相反是看到大海的感觉。 看到了大海，为什么？ 不知道，可能主要是 约海是吧？ 主要可能是今天我不太给力，太皮了。 好了，不跟大家闹了。 对对对，开玩笑。 花房姑娘， 对，很好听。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大海啊？当然看到我们两个就不要想到那种晕船的感觉了，这样不好。 对，我们要稳，稳住。 对，那梁宇，这个刚刚也说到了，会因为心情的改变，会进而改编自己的一些歌曲。那之前一直在酒吧演出，或者是说驻唱，在外面商演的时候，会根据现场观众的一些想法来进行改编吗？ 对，反正也差不多吧。如果这场如果人多的话，就唱一点热闹的歌，除非是，比如说你必须唱哪首歌，这个就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没有说具体的哪首歌，就看人多呢就唱点热闹歌，人少就唱点那什么的歌。然后比如说对啊，像我们这女主播非常开心就唱的开心的歌。 不是， 是吗？ 我刚刚为什么这么开心呢？我就想到你看到我们俩又想到了大海的感觉。 哎呀，好了，这个梗已经过去了，又把它提起来。 对， 开玩笑，开玩笑。 对， 但我觉得他很会处理现场周围听众的这样的情绪，然后处理整个的氛围，处理自己的心情。 我觉得这才叫玩音乐。 对，真的是在玩音乐，而且是高手。 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之前是一个学修理发动机的人？ 不是，我真的是。 你之前会对着机器唱吗？ 我2011年到2014年是 还是洗澡的时候唱。 对，但是我那个我就专业课的就是几乎就是没咋学，就是反正就是上课行， 上课行， 上课光想着唱歌了。 对，然后下了课就要不打篮球，要不就乐队排练是吧？但是乐队也表演。 乐队排练之前是有组建过乐队吗？ 但是对有，但是毕业就是见光死，就是那种的，毕业死。 明白， 因为都毕业了，然后 大家也都各奔东西了。 对。 但那个时候都是志同道合的。 对， 所以你练歌练歌主要是通过当时在乐队的这样的经历去练习吗？ 对，有的时候对。 你们乐队是什么风格？ 对，好像我们俩是这个乐队一样。 你们乐队是什么风格呀？ 反正没风格， 没有风格。 我们都是当时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扒一些简单的歌，就是说比如说还有30天演出，还有20天演出，我们排出5首歌来， 随性风。 对，然后这5首歌就用1年。用完1年第二年再排。 那当时乐队演出的反响怎么样？ 反正都是那些女大学生嘛，你都知道。 天 哪， 大 哥，哎呀，这个话说的呀。 对，真的，女大学生、这个、 你们最帅，永远支持你们。 当年还在梁宇是个帅小伙的时候。 没事，现在我们俩为你打 call。 对，然后人家 我们的听众网友们为你打 call。 人家看咱们俩是大海的感觉。这不行啊， 你看我不提你又来了。 不能了，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刚刚这首花房姑娘之后，又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寂寞难耐。 寂寞难耐、 天哪，又一种风格。 哎， 就是内心，男生要露出自己内心最软的部分了。 你有没有发现，唱歌已经到现在第3首了？每一次在他演唱之前，我们都会先幻想一种这首歌的风格，但是他演唱完之后， 绝对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会有的， 寂寞难耐。 所以这首歌这么寂寞、这么苦情、这么难受的一首歌，会是什么样的？ 没， 一起期待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曲《寂寞难耐》，一起来听吧。 来听。 忙不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精致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定有个一天三十岁就该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向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对辛苦的等待，爱情是对遥远的未来。我时光不再，哦哦，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今天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寂寞难耐， 嗯， 一点都不寂寞呀，这个 真的，特别还是有点萌。 我觉得这首歌曲可以接到刚刚上一首《花房姑娘》的故事情节当中。 这是怎样的故事？ 我们俩好像在这当编剧，在这编故事一样。 寂寞的花房姑娘，对吧？ 寂寞的花房姑娘， 哎，根本没有，你根本不寂寞，好吧？ 还是有点不屑。 对呀，啊，就是无所谓，我还是不 care 这个事情。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唱歌的那个唱腔、声音处理还是有一点自己的小特点的。 嗯， 就是他有一个时空的穿梭感，或者是说，比如说深度的穿梭感，就是你在听他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往后退十米，往后退100米，就那种感觉。突然他的那个感觉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声音的区间在，我不知道这种应该怎么样子去形容，但是你就感觉能听出那种空间感，就是突然闪了10米以外的声音处理， 就是物理空间感。 对对对，觉得很奇怪，很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处理。这是你自己本来声音就这样，还是有做一些练习和设计？ 对，练习其实就是离那个话筒就是远近，还有发声的音量。 我觉得你自己内心就是嗓子的这个开合，里面的那个空间也会做一些变化。 对，嗓子确实今天你看说话稍微有点哑。对， 对，但是真的我感觉还挺奇特的这一点，所以这一点就造就了很多歌可能唱出有一点点不屑的感觉。我刚刚一直在想原因。 那可能是这个之前的感情生活确实有不屑的因素存在。 对，也有可能。对，我们现在无限的遐想。 对， 那是这样的吗？ 不是， 刚说 是 对，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对， 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 这个有朋友说啊，说2018快乐，2019快乐，以后的每一年都快乐，永远啊， 比心， 比心，比心啊！还有另外一个说，嘉宾外形彪悍，内心纤细，歌声很讨女生喜欢，点赞了。 嗯，你看这边打扣。 真的是这样，很好玩啊！ 对对对，而且略带萌感啊。 对，然后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这叫什么？上单雷啊，上单雷说月姐真青春活力。 哎妈，那可能是皮。谢谢。 年底了是吧？ 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快乐嘛，因为每天晚上大家都可以通过音乐跟我们一起互动的同时，快快乐乐的 say 晚安 ，say 晚安， 快快乐乐的 say 晚安， say 晚安， 那不是失眠的晚上吗？ 嗨起来。 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啊。首先呢，您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嗯，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观看节目。 没错，每天都在这里等着你们。 嗯哼，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嗯， 这应该是一首略带民族风情的歌曲吧？ 嗯，哇，差不多 是怎样的一首歌？ 差不多，对，一首。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可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曲《骏马谣》。 哇哦， 一起感受一下在大草原上骑着骏马的感觉吧。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骏马谣》来自于梁羽， 嗯，好好听，而且也唱出了就是往前的空间探索，就往前拓了很多，感觉是一个很辽阔的草原上的感觉。 真的，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五首歌曲，可以说梁羽的音乐风格太百变了， 嗯， 而且他真的能掌握到他的精髓所在，你知道吗？ 是的，而且有自己的唱腔和自己的处理方式。 太捧了，太捧了。 这个剧本写的就这样。 我们念台词儿真的。 说真的， 真的很好听， 说实话，对，你看，无论是那种萌萌的歌曲，还是那种。略带皮或者是说好玩一点的歌曲，或者说刚刚这首骏马谣沧桑感， 嗯， 那种厚重的感觉都可以掌握出来， 嗯， 真的太好听了。 对，所以说如果要是各位喜欢的话，也不妨在我们的节目之后也多多关注。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可以找到你？ 我的微信是 要不要这么直接通过关注什么？ 我特别怕你把这手机举起来然后给大家扫一下二维码， 付款二维码， 付款二维码还是 我就是我在北京，我在北京的后海酒吧唱歌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就可以去， 大家寻声而去吧， 寻声而去，去找一匹自由奔驰的骏马， 没错， 他的名字就叫梁羽，非常感谢梁羽今天晚上 谢谢 五首歌曲精彩的演唱，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 对， 以后也可以常来哦。 好的，好的，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今天晚上就是这样啦，咱明儿见，拜拜， 拜拜。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